你们已经在修戒和定，现在你们将借着修内观而进入智慧的领域。就像你们在开始学习阿那巴那观习法之前，必须先正式地请求老师传授你们这个方法一样，同样的，现在你们也必须正式来请求老师传授你们 Vipassana 内观的方法。现在请照着我念的巴利文跟着念。

Dei Christ. 休息，休息，休息。